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，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来越动听。 天温柔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，我是李科。俗话说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但是每一个行当都有不为人知的苦处。你所在的行业什么事情一直被人误解呢？